星期一至五早上9:40，瑞信认股证牛熊证提供瑞信开市锦囊。何启聪 Ivan 联同沈振营或罗尚佩与你作出开市部署。 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时间啦。咁我哋咁头先就系咁依讲一讲就嗰个入迷名单啦。咁啊，正式就报一次啦。咁啊，最佳电影咧分别有呢一个《复仇勇者》啦，《火星任务》啦，《烈日先锋》嘅《战甲飞车》啦，《换碟者》啦，《孤绝一掷》啦。咁啊，另外一啲咧就系应该系微上嘅，就系《焦点追击》啦。斗室啦，同埋呢个布鲁克林之恋啦，咁啊最佳导演咧，其实都系即系上一届咧就攞咗呢，都系攞呢个最佳导演奖嘅呢一位导演啦。咁佢今次咧就凭呢一个《复仇勇者》咧继续咧就系被提名嘅。咁啊，另外就系《末日先锋》《战甲飞车》嘅导演啦，呢个 George Miller 啦，另外《孤注一掷》嘅 Adam McKay 啦，同埋《焦点追击》嘅 Tom McCaffrey 啦，同埋呢个《斗室》嘅导演啦。咁啊，另外咧剧本咧就系、是、叛蝶者啦，焦点追击啦，玩转老朋友啦，智能伴侣啦，同埋呢个冲出康普顿嘅呢几个故仔咧，就落在抢呢个剧本嘅。咁啊，改编剧本咧反而咧就可能会比较有趣嘅，就系、是、火星任务啦，孤注一掷啦，布鲁克林之恋啦，斗室同埋卡洛的情人啦。咁啊，卡洛的情人亦都将会咧喺香港呢边上嘅。咁男主角咧就系、是、呢、這个复仇勇者嘅利昂卡都迪卡比奥啦，火星任务嘅 Matt Damon 啦，丹麦女孩嘅 Eddie Redmayne 咧，同埋呢个时代教主乔布斯嘅 Michael Fassbender 啦，同埋 Trumbo 嘅一个 Brian Custon 嚟比去斗嘅。咁似乎咧今次咧男主角咧就比较多人会讲咧就系、是、呢个 Michael Fassbender 嘅。时代教主乔布斯嘅呢位男主角啦，同埋呢个今次你个听到迪卡比奥咧之阵嘅，我谂 Matt Damon 会唔会有得争埋一份咧？定系丹麦女孩呢一位嘅 Eddie 咧都有机会争埋一份啊？ 我觉得丹麦女孩呢个 Eddie 都有机会连下一成都唔出奇嘅，因为呢个角色本身嘅挑战性都好大啊，不亚于佢上次扮霍金噶。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如果咁样有饮合嘅话，个小李子康要翻去真系自意之功噶啦。我谂紧系啦，即系都有人讲我已经。碎咗咁多嘅大髀，我都俾熊都瞓埋啊！咁我都系唔得嘅，点解系啦？咁啊系啦，咁呢啲冇办法嘅啦，即系个冚头埋墙。佢个人生都系都几灰暗嘅，我谂系。 喺套片里边已经喊破喉咙啊，果然系破喉咙添啊！ 啊，咁就唔知啦，系啦。咁呢一个最佳女主角嗰边咧，其实亦都系差唔多嘅状况嘅。咁头先亦都讲咗一部分啦。布鲁克林之恋咧，咁其实今年亦都有唔少嘅呢一个呼声喺度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大家亦都可以有机会睇睇。但系 Jennifer Lawrence 嘅 Joy 虽然有提名啦，但系个人系唔睇好 嘅。系，不过成套片又真系讲佢自己一个人啫。Jennifer Lawrence， 其他人咧都唔记得咗佢哋嘅表现啦。咁男配角咧有呢一个复仇勇者嘅 Tom Hardy 啦，呢个换碟者嘅 Mark Rylance 啦，同埋孤注一掷嘅 Christian Bale 啦，焦点追击嘅 Mark Ruffalo 啦，同埋 Great 嘅Stallone 嘅。咁其实今次咧 Stallone 呢个今次嘅呢个男配角似乎都。比较多啲本身系做主角嘅人喺度争啊， 系啦，咁所以我谂应该今次都应该都几七彩嘅成张名单。咁啊，目前嚟讲，咁当然啦，咁我哋亦都见到，就算用呢、這、一个最佳呢一个男配角嘅方面嚟睇啦，咁呢个最佳男配角咧，咁啱啱讲咗啦，咁呢一个其实呢个 credit 啦，咁本身亦即系 credit 系啦 credit 啦，咁其实呢一个史泰龙咧继续系有机会系角逐翻嘅。咁Tom Hardy 咧，其实头先嘅讲咗亦都系嘅。 咁呢幾個呢都反而係幾有希望去爭取到呢一個最佳男配角㗎。咁呢樣嘢到時究竟點睇喎，就真係要到時大家約場，即係到時先知啦我諗。但係今年其實有一啲嘅呢一個提名嘅呢一個歌曲呢，其實係一個幾搞笑㗎，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可以稍微報道一下嘅。今屆呢個奧斯卡嘅提名歌曲入面呢，首先有呢、這、一個即係之前講到呢個 Fifty Shades of Grey 咁呢一個嘅主題曲啦，咁亦都有呢個 All Seven 嘅主題曲啦。咁呢一個其實呢一個究竟好睇定唔好睇，我就真係覺得呢樣嘢大家真係一個幾見仁見智嘅一個 situation 啦。但係首歌呢會唔會真係 Fifty Shades of Grey 攞咗呢，我覺得亦都唔出奇嘅。 点唱我都唔记得咗啊！咁啊，呢个讲一讲其他咧，譬如《Star Wars》啦，呢套电影咧，《The Force Awakens》原力觉醒啊，咁就反而就攞几多嘅呢个技术奖嘅提名啊，咁啊，即系包括咧一啲嘅剪接奖啦、配乐奖啦、歌呢个甚至乎系呢一个音效啊、音响剪接啊呢一类嘅。奖项呢都係有被提名到一时个效果嗰啲。咁即係所以呢就都仍然呢俾大家知道，原来佢都喺呢今年里面呢都占一席位呀，喺某啲嘅奖项里面啦。咁啊，其实呢其他呢都不外于呢就都係复仇勇者啦、末日先锋战甲飞车啦、加勒的情人啦、丹麦女孩啦、呢一个换碟者啦、火星任务啦，同埋呢一個孤注一擲呢係就喺度爭嚟爭去啦。咁另外就最佳動畫呢就有呢個 Inside Out 嘅玩住老朋友啦、回憶中嘅瑪麗啦，同埋超級無敵羊咩咩大電影之咩最勁啦，但係小男孩大世界呢呢幾套呢佢爭嘅，咁其中玩住老朋友可能呼聲高少少啊。 喂，玩住老朋友的而且佢话 Inside Out 多少少朋友系几鍾意呢一套电影嘅，但系鍾意得嚟系咪代表可以攞奖呢？因为攞奖好多时候要睇埋艺术啊或者其他啲层面啦，唔代表个古仔特别好睇就中嘅。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呢个就真系大家要到时要睇一睇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其实今年嘅呢一个最佳女配角咧，其实有两个人物大家应该特别注意一下嘅咧。咁其实一个咧就系啱啱攞咗呢一个《史特教主乔布斯》嘅 Kate Winslet 啦，另一个我反而觉得系 Jennifer Jason Leigh 嘅。咁呢一个其实《冰天雪地白恶人》咧，香港未上嘅。咁但系呢套电影其实都几即系嘅据闻嗰、那个。个冲击力其实都几强嘅，咁所以呢一套电影真系唔排除会攞呢一个攞出嚟挥嘅。咁最佳服装设计嗰边咧，咁当然都有呢一个复仇勇者咧。其实复仇勇者边度有三着嘅啫，即系呢个可以呢个多余。即系我咁《仙女奇缘》啦，迪士尼嘅作品啦，咁我佢反而觉得咁即系可能比较有机会攞嘅，反而系今次嘅呢个《末日先锋战甲飞车》啊，就 Mad Max 啊呢套电影嘅。咁呢一个我觉得个中嘅几率有好高。最佳摄影方面，我都觉得其实呢两套都有机会系挥过嘅咧，就其实《复仇勇者》同埋《末日先锋战甲飞车》嘅，因为两个系拍摄难度上面嚟讲咧，系各有各嘅呢一个痛苦指数啊。咁尤其呢一个《复仇勇者》系完全系冇打灯光之下去进行呢一个拍摄啦，攞最佳摄影咧系都有一个几大嘅一个机会噶。咁最佳视觉效果方面就搞 gap 啦。咁最佳视觉效果方面咧，咁其实呢、這、一个X Machina 咧，咁其實香港翻譯暫時好似叫智能判女咧，呢、這個香港未上嘅，咁呢一個其他地方比較多用嘅名，可能機械機啊。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嘅話，視覺效果上面，因為復仇勇者啦、火星任務啦、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或者智能判女，甚至於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咧，其實呢個上面嘅視覺效果咧都幾困難去做翻個判定嘅，因為你譬如話似呢一個戰甲飛車或者係原力覺醒咧，咁佢本身嗰個嘅視覺效果其實真係唔差。咁呢樣嘢大家真係可以會做返一個特別留意啦。咁我諗其實亦都即係個奧斯卡暫時我哋可以講到嘅嘢都唔係好多。 係啦，咁亦都呢一次嘅奧斯卡呢將會喺2月啦，2月就會出現㗎啦。咁到時呢我哋呢就會係 即係真係搞掂咗或者有咗得罪名單嗰陣時呢，咁我哋再同大家講囉，咁大家即係都可以多啲留意今屆嘅奧斯卡，亦都大家都不妨呢都自己估下今次啊呢一、這個今次邊個呢就花落誰家啊。OK， 咁我哋就不如就講下啦，上星期上映嘅電影啦，咁啊其中有幾套呢，咁其實都值得講下嘅，咁剩返啲時間呢，我哋不如先講下喬布斯時代教主呢套電影啦，咁樣因為上星期呢小弟被聲稱融咗嗰陣時呢，咁大家都已經簡單提過呢套電影啦，咁其實呢套電影今次呢其實都係一本書嘅原著呢就改編嘅，咁其中喺本書度呢就特別抽咗三次呢發布會呢就作為呢套電影嘅劇本藍本啦，咁第一次呢就係呢個 Macintosh 嘅一個發布啦，第二次呢嘅發布呢就係嗰個 Next 係啦，咁另外第三次出嚟呢其實就係 iMac 嚟嘅，係啦，咁亦都呢延伸呢就開始講到 iPod 呢件事啊，咁樣咁劇中裏面呢就比較多嘅呢就係對白，咁點解多對白呢，因為就係呢喺故事呢三次嘅發布會之前呢所發生嘅一啲插曲啦，一啲人物關係嘅一啲對答啦，或者一啲其實可以見到佢哋唇槍舌劍啊，好多嘅情地方，從呢一種咁樣嘅對白上面咧，佢將每一個角色咧嗰個性格啊，或者佢嘅特徵咧，就更加刻畫咗出嚟啦。都用唔少人咧，同呢個喬布斯之間嘅對話咧，其實就更加深刻咁描畫咗呢、這個呢、這個 Steve Jobs 咧，究竟係一個咩人啦？內心世界係咩啦？所面對嘅困難啲乜嘢啦？甚至乎今次亦都提及咗佢個女啊。 那 OK， 咁因為今次如果相對於上一套嘅 Steve Jobs 啦，咁你其實會見到兩套入面嘅取向係好唔同啊！呢套入面嘅喬布斯真係幾一個幾 main 嘅人嚟嘅，咁同埋另一樣嘢咧，一個好重要嘅位置係在於其實今次係亦都講咗一啲好階段性嘅產品，即係譬如話首先係由於有關於呢個 Macintosh 啦，跟住落嚟同埋呢一個 Steve Jobs 一路否認佢唔中意嘅呢個 Apple II 啦，咁以至於呢個開放式嘅結構。或者是閉鎖式的結構，甚至於關於他自己對女對於他這個身邊的這些合作夥伴的一些關係，今次其實都有一個挺完整的一個不同的角度去寫回這件事的。正如佢喺電影入面畫劑啦，咁其實即係好似大家每次到發布會之前個幾分鐘就開始發癲啦，咁當然呢個係導演嘅其中一種安排咁樣，但係你都睇到唔同種類嘅人係咁短嘅時間之中嘅一個取態，即係譬如話可能係佢個前 partner 係幾非常之贊成呢個開放式嘅呢個結構，咁同埋一路覺得 Apple II 係幫公司做到好多貢獻，咁係佢自己就唔鍾意嘅，或者我哋依家講緊嘅所謂啲 Apple Pencil 呢樣嘢，對於佢嚟講呢一個係一個 impossible 嘅，他覺得手指是一個最好的 4.5 寸是一個最好的 size， 4寸可能是一個最好的 size、啊、那這些位置其實都多多少少反映到，那當然你也都看到很多階段性的產品在這個 Apple 的歷史上面去怎樣引起一個轟動，那還有也都今次對於一些非果粉啊，就非蘋果粉絲的人來說其實都有一個挺震撼的啲場面，就是每次發布會的那種盛況，那其實這一件事是幾令人吃驚的，那尤其就算香港可能你就算沒有无论点排队啊，点样炒 iPhone， 你可能未去到呢一个境界啊。咁亦都见到咗，其实即系大家喺唔同嘅观点上面咧，系有啲唔同嘅。譬如话以往一路都讲紧，可能系 Scully 咁，即系百事可乐嘅呢一个 CEO 俾佢请咗落去做 Apple CEO， 跟住炒走咗佢。但系呢套电影入边提供咗另一个思考点，其实系咪 Steve Jobs 自己搞出嚟嘅效果咧？咁佢冇俾其他人一啲选择嘅权力咧，咁系咪呢一样嘢咧？咁呢个其实有一啲嘅反思嘅位置，其实系几有趣嘅。我难得系今次其实冇将呢一个Steve Jobs 嘅嘢翻翻去之後，全部都講緊可能似我哋熟習嘅，可能似 iPhone iPod 或者諸如此類。佢唔係用呢啲去做呢一個切入點，佢反而用 Hello 同埋 Hello Again 去做呢樣嘢嘅時候，證明咗其實對於一個computer 就呢一個電腦嘅歷史、計算機嘅歷史嚟講嘅話， Apple 嘅一啲地位咧，系唔可以被取代嘅。呢一样嘢系相对非常之有趣嘅一个重点，甚至于佢非常非常之介意点解 Times 嘅封面唔系佢。你见到一个几有血肉咁样第一黑人憎嘅乔布斯，即系我哋喺一般包装嘅所谓嘅乔教主嘅背后，可能我谂好多即系啲 Apple 嘅员工都要承受一啲好鬼大嘅压力去做到呢一样嘢。咁所以如果咁奇，譬如话我哋睇翻大家。可以睇翻有个网站嘅科技豆啊，科技豆入边咧，其实有一篇文章咧就讲紧呢个李开复咧，咁同埋呢个 Scully 咧就系呢一个 Apple 嘅前 CEO 啦之间嘅对话，讲紧呢一个乔布斯嘅呢一段，其实中间如果对照翻呢套电影咧，系相当之有趣嘅一个。側寫咁，大家可以真係可以留意返。我覺得今次嘅即係華龍點睛之筆呢，就其實越呢個 Jobs 真係個樣好唔似，但係呢由於有 Cat Wesley 喺隔離去做返佢嘅秘書呢，使成件事變得好似 係咁咁今次比較有趣，我覺得係喺嗰個對白上面嘅拿捏呢，嗰、那個節奏掌控其實真係做得幾好。咁但係當然啦，所花費嘅精神去欣賞呢個電影都係幾大，因為真係對白太多啊。咁所以即係嗰種張力呢的而且確喺嗰個對白上面呢係做到出嚟，一個鏡頭各樣嗰啲。咁反而真係好少呢，就喺中間其他嘅中間啲古仔呢就擺太多時間落去，反而就真係集中喺三個發布會嗰度，就希望貼近返大家成日見到個 Steve Jobs 呢，就希望俾大家呢去睇一睇其實台前幕後大家唔知所發生嘅事呢，其實係發生緊咩事呀。咁所以即係今次嗰個切入感或者個親切感咪更加高咗，令到其實本身大家對呢個好似冇乜人性嘅 Steve Jobs 好似即係賦予咗人性喺裏面啦。希望 Steve Jobs 今晚冇嚟搵我啦，即係多返少少咁樣啦。OK， 咁關於呢套電影呢就講到呢個位置啦，咁之後返嚟會講另外幾套啊。好啦，返嚟第四節嘅時間，我哋睇一睇呢個第五災劫 Fifth Wave。咁今次呢就我哋睇個 trailer 啦，比較多呢就見到呢嗰位妹妹仔啦，就喺呢一個Kick-Ass 女啦。咁個古仔呢有趣嘅，咁其實呢即係頭嗰四個波段呢其實都講曬你聽㗎啦。第一呢就係將你所有能源呢截斷咗啦，咁冇陽光啦。咁第二個就係呢個海嘯或啲天災呢就將好多地方呢摧毀咗啦。第三就係用一啲嘅感染啦，咁樣即係一啲嘅病毒嘅感染啦。第四呢就係入侵，就係扮演呢個人類呢就將剩返嗰啲死剩種啦殺埋佢。咁即係唔講你聽第五嘅浪係乜嘢啦。咁即係大家自己諗啦。咁成個古仔聽落去呢有趣㗎其實。因為但係之前有啲聽好多啦，譬如咩成個古仔人令人覺得好似地球獨立日啦咁嗰啲咁樣嘅嗰啲咁嘅模式啊。但係即係我哋睇多少少嗰個 trailer 呢就覺得可能係一啲中伏之算嚟㗎。 唉，唔好睇咗 trailer 啦，我就約咗場睇㗎啦，係咁樣中伏呢就相當之伏㗎。咁其實你首先你避開你 Fifth Wave 啦，咁其實成套電影呢就一般正常嘅一啲電影嘅架構啦，跑啊跟住追啊咁中間其實好多勁多一啲低能同埋智障嘅嘢呢其實都會發生嘅呢，譬如話啲即係好似爬樹啦，咁爬完啲樹呢咁跟住落嚟就唔會俾啲海嘯去沖爛嘅。咁同埋呢一個女主角的屋企呢唔知點解呢永遠都咁整齊㗎喎，就算啲死人爛樓呢個屋企入面都係整齊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咁阿媽都已經冇位埋啦，佢間屋又冇被沖走啦，有地震又就唔爛啦，咁諸如此類嘅嘢嘅。咁女主角就要係完全從呢一個唔識得開槍呀，唔識得揸槍，唔識得開槍呢，突然之間有機會係咁短時間之內未有操練之下呢攞到一把機關槍呢就可以開始呢個掃射㗎。咁同埋呢個槍法呢係越來越準嘅。所以个男女主角呢其实都系处于一种即系可能即系其实呢成套电影呢系一种变种版本嘅青少年恋爱吓，即系你可以大家可以即系好容易，就算系咁嘅状况之下咧，都可以去继续拍拖啊、谈情啊，跟住会用翻啲小朋友啊去带翻。 打翻啲呢一啲嘅，所以如果大家有繼續喺睇電影咧，會捉埋啲小朋友去當兵嘅。呢啲咁樣嘅智障嘅劇情咧，咁即係令人呢一個十分之反智嘅。啲小朋友可以殺得到幾多個咧？咁以為大家以為係安達嘅戰爭遊戲咩？咁安達嘅戰爭遊戲，我好明顯比呢一套戲又高幾班啦。雖然套戲本身都唔係好得，咁但係呢啲位置真係令人係十分之呢一個頭痛嘅。所以於是成套電影睇到到最尾咧，你完全都唔知道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咁個外星人其實又佔領地球啦，咁佔領地球又可以扮成地球人咁樣，咁做咩一定要殺死你啲地球人全體寄生咪得咯？咁呢啲位置你完全唔明嘅。咁套戲咧其實只不過係火花咧，就係大家話俾你知啊，一個女主即係一個女角咧，只要個樣唔係太差，個身材唔係太差，咁你擺落去呢啲咁樣結構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殺曬所有剩翻落嚟嘅男人啦，係啦，即係所有男人都會為佢著迷，跟住於是佢做出好多匪夷所思、背叛呢個種族嘅事情啊！咁呢個大家可以入場之後可以慢慢欣賞。如果你仲有興趣入場嘅話，呢套戲咧即係簡單啲講咧，都係呢個星期嘅呢一個逼復之選嚟嘅，即係。唉，即係你真係唔好鬥住睇科幻片啊，唔該，因為之前嘅所有呢啲唔理係海嘯啊、地震啊或者嗰啲呢，其實嗰個場景呢係我哋呢個年代啊已經睇到厭啦，咁所以其實真係一啲都唔震撼嘅。 係呀，冇錯，咁啊即係係呀，女主角好似都睇得下咁樣，佢跑嚟跑去個樣啊，即係唔係話佢個身材去睇，即係佢都氣氛都擔得好重咁樣啊。Okay。咁啊，另一套，咁啊，讲另一套啦，因为呢套啱啱嗰套都真系都几镬下，咁今次呢套都几镬下嘅，叫做呢个性爱教主啊，唔系鸭王二啊，即系嗰度跳，咁啊，继续咧后文咧就系担正做主角啊，咁啊，咁但系今次换咗导演啦，咁但系就其实就唔好连戏嘅，就唔好连上次嘅戏。純粹話呢，豪文已經出名到呢，即係唔再做鴨㗎喇已經啊，咁樣咁做咗一個呢類似性愛教主咁樣㗎，即係將啲女呢又死過返生咁樣嘅，咁即係突然間呢做咗呢一個真係教主咁樣嘅功夫，咁但係呢搞搞下呢，咁主要係教咩人呢，即係教啲將為人妻嘅人呢又點樣可以得到男人嘅歡心啦，亦都或者係令到佢哋得到呢個快感啊，咁另一個呢就係教啲妓女啦，或者叫雞啦，點樣做隻雞啦，或者做妓女點樣去服侍男人，咁即係無啦啦就變咗一啲嘅雞鴨亂啦，咁再後邊呢就嚟一啲即係山寨版嘅格雷五十度色戒啊咁樣，咁即係成套片睇落去就真係何其肉酸啊，而且我覺得佢三級嘅地方係在於其實係血腥多過係呢個性愛場面啦。 唔係，咁呢一個血腥其實唔係真係好血腥嘅，咁你性愛場面其實嚟講呢，今次全部都係啲到喉唔到肺啊，咁你繼續大家會見到大量嘅煙花嘅放映啦，咁繼續見到呢個火箭嘅升空啦，咁即係上一次用過一啲橋段呢，今集都繼續有用㗎，咁只不過今集呢全部冇露點嘅狀況之下呢，換而嚟之嘅係一啲背部全裸或者係盡可能背部全裸露骨嘅呢啲鏡頭啊，其中以呢一個林莉娴同埋呢一个即系 Connie 啦，呢两个嘅张文海玲啦，咁样出翻嚟嘅露嘅位置咧，相对嚟讲几乎系最多嘅。钟彩希咧都系只不过俾呢个大雕哥呢一个侵犯嘅嗰刻咧，咁我相对嚟讲会多啲睇头嘅啫。咁当然啦，你话成套电影入边有冇啲足以可以使大家可以进行呢、這、一个即系叫做扯旗嘅呢个动作嘅咧？我谂应该成套电影比较上一次嚟讲咧，即系相差爭咗唔少啦，咁所以變咗咧，你今次如果大家真係譬如話你想即係睇翻啲色情嘅場面咧，就應該冇啦。換而嚟之嘅反而係個即係可能語言上面咧，咁會多少少一啲古怪嘅功夫嚇，咁包括咗一啲可能你似喬寶寶嘅一啲演出咧，咁啊呢一啲高速嘅呢一啲狀況啦，咁呢啲都會繼續出現嘅。 呢一样嘢好有趣嘅系在于上一次吓，上一次嘅呢一个所谓嘅 Yoyo 姐啦，咁呢一个唐子穗啦，金铺都继续系有呢一个出现嘅，但系金铺又唔使除啦，又唔使抄啦，咁继续系用翻一个唔知点样嘅状况借尸还魂嘅，同样嘅状况你都发生喺呢个大雕哥身上噶吓。总言之，你可以当做呢一个可能系一个平行时空发生嘅古仔都唔出奇嘅。玩到呢个位置咧，你讲成套电影入边可以睇可以玩嘅位置咯，我觉得比上一集嘅玩味指数咧就低咗好多嘅，因为上集玩味指数你系讲紧一个清纯嘅呢一个学生哥，点样可以变成一个鸭中之王咁啊？系啦，咁今集咧循住呢个鸭王嘅历史过去咧，你何浩文先生系连喐都唔使点喐噶，系啦。金铺咧，你系都唔会见到佢需要练条脷啦、练手指啦、练乜嘢啦，乜鬼都唔使练啦，因为佢已经系鸭王噶啦嘛，亦都唔需要做呢个亲身示范啊。绝大部分嘅体位咧，都系以女上位为主，而且喺同一张床度咧就已经搞掂晒。啊，咁结尾更加系令人匪夷所思嘅呢一个黄精式嘅惯常剧情啊，类似嘅剧情咧，其实我哋记得好似喺呢一个。赌客嘅系列入面都曾经见过吓，呢啲咁嘅位置咧，真系屎又有少少啼笑皆非嘅。你难得揾到几个女主角又肯放，咁其中以林丽娴为主啦，咁大部分啲核突嘅台词咧都交晒俾佢讲嘅系啦。咁作为一个新人嚟讲咧，其实都做得几放噶啦。咁但系好可惜咧，甚至于扮高潮或者呢啲位置都做得唔少啦。但系好可惜咧，套片真系劇情欠奉啊，咁变做呢一个所有的角色咧就平铺最直聚得嚟咧，十分之单调啊，咁呢一个真系。我唔知道可以点样形容啦。咁当然啦，中间比较令人呢个眼前一亮咧，就系九幽复出嘅呢个马嘉祺咧。突然之间即系我凡系觉得咧，啲女仔咧有一段时间冇拍戏，咁到咗差唔多中嘅时候出嚟拍戏咧，就会出现咗啲朱茵啊，就会出现咗啲温碧霞啊，唔系温碧霞，不嬲以前都系咁，跟住似麦嘉琪啊呢啲，就会全部都系啲老保嘅角色出嚟嘅。佢嗰个角色突然之间就使我谂翻起呢个朱茵呢一个就系呢个《性工作者十一谈》入边嘅呢个妈妈神嘅角色啊，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嘅呢个二筒姐。 系啊，咁啊，即系都几几突出嘅，即系佢都做得几入面入格啦。咁当然系可能系参考咗某啲嘅一啲嘅即系啲案例啦吓，咁样嘅嘢啊。咁啊，就情况就唔系好知。咁啊，当然即系你睇到佢有某啲位专登加啲角色落去咧，就系专攞嚟搞笑嘅。咁啊，咁亦都我比较有印象深刻就系林子善嘅演出啦，咁样。即係由開頭唔俾人睇好嘅狀況呢，咁去到後尾呢，咁即係都玩到殘曬嗰下呢，都幾慘呀咁樣。咁總括嚟講呢，呢套電影呢就已經係去到即係將幾套電影見到幾套電影嘅影子呢就抄埋一齊，已經完全脫離咗鴨王呢一個第一集嗰個思緒啊，或者那個主中心主題啊，其實已經你甚至乎覺得豪文根本就唔係主角添啦，已經你連個男你分鐘你會覺得係大屌哥同龍雀滿咧係個主角嚟嘅嚇，即係反而係呢幾個咧，你覺得更加或者林子善咧都係一個主角啊，都未去到呢個豪文啦。咁當然啦，即係當中亦都你見到好多其他影子，例如呢個慈禧嘅秘密生活啦，咁樣當中嘅一幕如何舐咩啦嗰啲，即係如何舐一啲條狀嘅物體啦，咁同埋一啲嘅即係隔離嘅五十度色界啦，咁呢套亦都有裏面嘅一啲嘅山寨版嘅影子喺度啊，咁臨尾呢仲整咗啲類似劉德華成日經常喺戲尾呢都會即係某啲電影嘅尾呢都會出現嘅一啲嘅橋段呢亦都係出現咗啊，咁即係我哋就唔講太多嘅中間嘅一啲嘅故仔啦。咁最後仲有少少時間講埋嗰個尋龍訣啦。 咁其實《尋龍決》啦，咁啊，內地又收得好多啦。咁呢一套戲其實值得睇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係呢個原著啦。咁呢一個本身嘅呢一個作者佢做編劇嘅，咁同埋呢一個導演就係呢一個刀劍笑嘅呢個烏爾善啊。咁亦都係拍呢個娛樂電影相對嚟講多啲。所以呢一套其實對於呢個《尋龍決》方面或者係呢個盜墓摸金定位咁呢啲位置上面嚟讲咧，系多咗即系分羹定血啦。呢啲咁样位置上面咧，系多咗好多呢啲讲究嘅，就比之前嘅啲嘅九层妖塔咧，即系改同样都系改编嘅，咁多咗好多细节嘅。咁呢个人马方面嘅关系咧，亦都系仲正常啲咁解。咁但系大家可以对照翻啦，如果你用鬼吹，即系你同样都系鬼吹灯呢个系列改编嘅一套呢一个《寻龙诀》同埋一套《九层妖塔》咧，你会见到有九层妖塔行嘅其实系偏向于所谓嘅奇幻风，而呢一个寻龙诀咧，其实系悬疑风嘅。咁嘅悬疑风格咧，比较适合盗墓嘅。咁但系如果两个导演嚟讲咧，以还原指数嚟嘅，即系还原嗰个时代背景嘅指数嚟讲咧，咁不得不赞咧，其实九层妖塔嘅呢个六村咧，系还原指数咧，系对于啲豪卫兵嘅或者嗰啲咁嘅位置咧，即系还原指数相当之高啊！即系小波爆嘴。呢一套位置就相对嚟讲系争啲。咁尤其当你睇到呢一个 Angelababy 嘅呢个丁思甜嘅呢个角色出翻嚟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唔顶唔掉啊！咁但系陈坤嘅呢个角色咧，好明显嘅呢个胡八一咧，系远远比呢、這、一个九层妖塔里边嘅赵又廷咧系嚟得灵动噶。咁当年 Shelly Young 呢个角色喺呢套戏入边先至系一个比较准确嘅角色嚟嘅，喺呢一个九层妖塔入边就比较恶搞变成呢一个另一种种类嘅生物啊！咁呢啲咁嘅位置，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咧，两套戏有机会睇一睇咧，其实如果都觉得系唔差嘅。《寻龙诀》如果你纯粹从一个娱乐电影嚟讲咧，唔算系一个差嘅作品，咁同埋中间有一啲嘅细节咧，亦都做得唔错。只不过相对嚟讲，个故事篇幅咧比较单一化咧，咁呢一样嘢会唔会拍续集啦，或者其他啦，咁就真系有待之后。我谂内地再拍续集嘅几率都高嘅，但系如果再开双胞胎就都系一个几搞笑嘅呢个局面啦。香港咧，我谂就系收唔到，都系正常噶啦，因为大家对于成套背景咧。就嗰个理解真系唔系好高，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其实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同我哋联络嘅话咧，可以通过呢一个 Facebook 啦 ，facebook.com/backstreetcinema 啦，或者系 Regan Sin 入边啦，去听翻我哋嘅呢一个学行电影院嘅节目啦，亦都可以通过 email 咧 backstreetcinema@gmail.com 嚟去联络我哋嘅。我哋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集再见，拜。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gger 先啦。我是小贝。你用未来继续任由。